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养生啊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前几天呢，张主任也提到养生呢有4个原则，这个呢是大家要遵循的哈。比如说顺应自然，身心调养，保精护肾，调养脾胃等等。那说到这个保精护肾呢，好像在秋冬季的时候呢就显得尤为重要啊。 我们说这个四季养肾呢应该是在冬天，因为冬主这个收藏嘛。因为我们说这个肾呀，它在五行里边它属于什么，属于水，就是木火土金水嘛，为阴中之阴，它与这个冬气呢相通应。冬季它属于阴中之太阴，是我们一年之中啊气候最寒冷的季节。你看就一派这个霜雪严凝，冰凌冰冽之象。自然界的物内啊，你看我们很多就是说这个动物啊都是在处于这个休眠状态。你看有些什么蛇冬眠，还有一些什么地老鼠什么都打洞都藏起来，所以它就处于这种静谧闭藏以度冬时。还有你看我们自己这个冬天人都懒，都不想动，就是都我可以太阳在这晒着打打这个瞌睡，它就是一种这样的自然状态。所以这个肾藏精而为这个封藏之本。那么时至冬日，我们现在虽然是在秋季，但是秋季你从这种凉到寒，你就是一个从这个秋天向冬天过渡，最终来说我们是要到最严寒这个时候，是吧？所以人体啊它这个气血也会随着这个冬藏之气而潜藏。所以啊养生这个专家就主张哦，冬三月什么呢，早卧晚起，就是睡得早一点，起床起得晚一点，是吧？当然这对我们年轻人没办法，还得打拼，还得上班。 但是他到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是天亮的也晚了。 天亮也晚，但是你上班 那也不能等， 那改变不了，你还得去打卡，是吧？但是我们老年人你就颐养天年，这会儿你晚上你困了，你就那个最好是睡觉前烫烫脚，看会儿电视，你要是要是打盹，你就早点睡。睡了你有些人可能说，哎呦我这个12点或者2、3点又醒了。睡眠啊是个自然状态，你一定不要把它当负担。你这会儿醒了说明什么，你机体不需要。你机体不需要，那你就醒一会儿，你要是一会儿还能打盹犯困，那你再睡一会儿。你要睡不着，那你就找一个适合你做的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要去烦躁。 不要跟他较劲儿。 不要去较劲儿。或者说非得说哟我这个怎么一天就睡4个小时，那这不要我的命吗？我说啊有一句话说自己是最好的养生专家。怎么来判断如果你一天只睡4小时，可是你一天精神非常好，你也不是白天迷迷糊糊，没有关系，说明你那个身体平衡就是4小时。你非得听你养生专家说哦 必须是八小时，他又不是神，对吧？最后我们说辩证论治一定是适合这个个体， 个体的差异还是有。 就好像运动，非得说走一万步才是这个运动啊，不走一万步就不是运动。 所以好多人把关节都走坏了， 这就这个其实就是形而上学，怎么来判断？你走了运动以后，你这个身体是很调和的，很舒服的。诶，你起床以后也是很精神的。你别把你走的精疲力乏，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哎呀哪儿都不舒服，这就说明你运动过了。 是的，为了走而走就没必要了。 对，所以每一个这个量在自己身上是适合是多少，自己去调试，把它调到这个能适应这个状态。这就是这个最佳，千万不敢这个用这种指标去套，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早卧晚起必带日光，什么意思？就是等太阳哎到头顶，你起床都没有问题， 嗯， 是吧？这都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面说的。你看我们古人，他是没有今天的这么多现代的科技，那他研究什么？他就研究这种天象，研究这个自然，研究我们人和这个自然，它这是最接这个我们老今天不是如何接地气吗？最接地气的一个方法，保持这个肾经的静谧内守，皮肤助理致密，然后呢避寒救温，这样呢就有利于这个阴经积虚，阳气潜藏。如果这个冬季不去谨慎的保养这种肾经，那到春天啊就必生这个病温，容易发生这个外感热病。外感热病就是我们说这个外感风寒啊、风热啊，容易这个感冒。大家你今年拿你自己冬天做个实验，首先做到这个早卧晚起，还有稍微年轻点的尽量在冬天，我就说夫妻生活你能把它就关闭，就不要过夫妻生活，那你那是一种泄，非常容易伤这个肾经，是吧？然后你这个吃一点有热量这个东西，你要运动的话，尽量是在选择这个太阳出来以后，我们说这个总阳气生发，阳主动嘛，你这会儿做适当的运动，诶，这就叫这个顺应。如果我们这个本身这个体质就阳虚，本身体质阳虚有什么表现？就是哎呦，这个总是睡了半天脚还是凉的，白天你去摸他手冰冰的，这就所谓阳虚。这个像这种人呢，你就更应该这个去这个补肾，是吧？我们给大家教的方法，你看，最经济也是这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什么？用点这种金盏花、名贵中药，这其实就是我们南方的这个虫草。它在药物归经里面，它一个是归这个肺经，一个是归这个肾经。我们讲过，人体这个气要三个来源：先天之精气来源于肾，这个肾你别光想的是这个肾脏；后天之脾胃之气，还有就是大自然之清气，来自于哪？来自于肺。所以你要养好气，肾气、脾胃之气、肺气，养好这三气。刚好你看这个金盏花，它又一个是归肾经，它肯定是天然的是养肾，另外一方面它养肺，这把这两个器官都带出来了。所以呢大家，它又是这个粉剂，所以这个食用菌拿现在里面，我过去节目里面已经讲了，它里面生物活性成分是非常多的。拿现代医学来说，哎，调节免疫力，解热镇痛抗炎，还有这个调节脂内代谢，调节糖内代谢，抗肿瘤，还有这种增强人体这个体质，然后能够护肾保精，哎，这个都是可以，大家可以去感受。尤其你手脚冰凉的，你这个冬天从现在这个秋天你就早一点你就开始用，然后自己用的这个量和方法你去这个可以查阅，这个咱们有资料可以去索取。哎，这样呢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冬过好了，哎，这个明年啊，这个我就觉得身体就打好了这个基础。大家一定不要理解成啊，这个就是护我这腰部那个腰部那两个腰子呢，不是那个意思。中医这个肾啊，它跟我们人体的代谢和我们的骨骼和我们这个大脑 和我们这个中枢神经和我们这个记忆力都是有关系的。 嗯， 你今天其实把按照中医这个方法你去调肾，一些代谢疾病哎，它就趋于这个正常。你看那个我们说这个大家这个夜尿多，老是拿现代医学前列腺增生或者这个造成，事实上是中医里边这个肾气不足，它这个气化机能呢出现了异常，哎，这个老是起夜，老是起夜，你那个肾气足以后，你不会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血压为什么不好控制，血脂为什么不好控制，血糖不好为什么不好控制，我们以为都是哎，一会儿是这个胰岛素出问题了，一会儿是这个脂内中间这个代谢出现异常了，事实上你按中医这个肾它是会阻我们这些代谢的， 对， 包括心血管疾病。 嗯， 所以它说不出这么的道理，古人就说先天之本一定要养好，先天之本一定要养好，其实你这么去调，大家可以去感受，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对， 有些人有这么说，哎，我怎么感觉这腰就不是我的腰，感觉是空的，那中医讲这个气是什么呢，是你这个细胞和你的组织今天这个机能状态有没有在发挥，肾气够不够充盈，它这个充盈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你的机能状态是不是在正常发挥。它当然调肾有它一些药呀方剂呀，它是在调，其实你拿现代医学来讲，那就是把那个相关的这个组织器官细胞的这个活性给它调试到这个一种正常这个机能。有些人老是说这个关节这个不舒服，一会儿又是这个腰膝这个酸软这个没劲儿等等等等，你不要就着腰去治腰，不要光补一些钙片。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为什么要叫你抗纤维化加这个固营养素，或者你用这个金蝉花加这个固营养素呢，这因为抗纤维化里边那个蝙蝠被膜孢菌丝体，那个相当于我们说的那个冬虫夏草，这个金蝉花呢它相当于这个蝉类，就是我们说南方的冬虫夏草，它这都是殊途同归补肾气。但是你说哪个补得更强，我觉得这个金蝉花对于肾体这个充盈补充它这个要更强大一些。 嗯，确实这个肾呢、并不是说像我们认为的跟泌尿系统有关，好像就仅仅是这样的哈。像你这个血压不稳定，心脑方面有问题啊，或者说你这个骨头有问题啊，腰有问题啊等等的，睡眠不好啊等，其实有些地方都是跟肾有关联的哈。 就说一个生活现象，比如说咱们这个夫妻过房事，这个哎，你这个过度，你就是感觉你的腰酸腰痛，那拿西医的解释，哦，你把那一块那个肌肉给伤了，腰不用着力过度，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腰用那么大劲儿了吗？没有用那么大劲儿，可是你就是感觉这个腰腹空虚，那一块本身肾脏本身就在那里。还有一个肾功能不行的人，你这个生育功能，你的性功能一定是下降的，但是你说，在西医里面，肾脏不过是个泌尿器官， 是的， 把我们的血，我们说是个过滤器，把血里的代谢产物排出去。可是生活现象是这样吗？ 嗯。 再一个，你看一个这个房事过度的人，你要是在过去的农业社会的话，你去耕地，你肯定没有劲儿，必须得调养。这就是补肾的这个道理。 对，所以要全方面的考虑。其实在这点上咱们中医文化保护啊真的是非常丰富、 对，而且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啊跟肾真的是有关系。您看肾主骨生髓嘛，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脑是要靠髓来滋养的嘛啊。那么您这个肾气不足的时候，您这个脑髓就不足，脑髓不足的情况下，脑的功能肯定是下降的，这个时候您记忆力减退呀、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啊等等就出来了。所以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啊，补肾养肾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么这个养肾，我们谈到的残花啊，残花虫草应该从秋季就开始补起来。那么还有一些人啊，比如说有呼吸系统疾病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么肺它是最害怕 燥的，肺是喜阴的，要有负氧离子，要有水分，呼吸功能才能正常。 但是秋冬的时候恰恰比较燥，比较干， 所以秋季因为它燥它干嘛，所以秋季要养肺嘛。那你要把肺养好，你也要养肾。你肾阴不足，你没有水的滋润，你肺功能还是好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而且肺呀，它跟我们的消化非常有关系。您要是消化调不好，您后天之精补不上，那您这个肾也好不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大家在秋冬季，一个是要用这个残花虫草，还有一个是要用这个百合莲子芡实茯苓，对吧？哎，加这个转移因子哈，来健脾和胃呢。那这个呢，一个就是要补充后天之精，然后呢健脾和胃的同时消化好了，肺功能才能好。所以如果您消化调不好，肺的功能好不了。所以中医真的它很博大精深，它一环跟一环是相连的。 所以我觉得听了你们两位的提醒啊，真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原来一直认为呢，好像补肾补肾就是壮阳啊，这个好像全民补肾啊，其实是两个概念。因为肾呢跟很多的器官都有关联，如果你肾气不足了，会牵扯到你整个身体的状况，不仅仅是泌尿器官，或者说你这个性功能弱了等等哈，不仅仅是单一这么一点点，实际上它整个跟你的身体呢是完全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刚才你们提到长花也好啊，或者说莲子、百合、芡实加上这个转移因子也好，对于养肾啊、调整肾的功能真的是非常有好处。那么现在这样的例子也挺多的啊。 很多，大家如果平时你注意这个咱们我和养生之道这个健康故事里面，很多人的故事就讲到这一点。 是， 但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养生护肾是我们老年人这个一个长期的主题， 是 不是一日之功？那么快的啊。 所以呢这是一个长期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是 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 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好，那下面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养生之道和市委联合共同举办了在金秋十月啊，带领大家呢有一个延安之旅啊，这次活动呢是五天三夜，应该说延安啊是革命的圣地哈，它有众多的历史文物和革命的遗产啊，应该说这次呢我们选定的延安呢也是满足了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愿望。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一个你看今天70岁80岁这些人呢基本上出生在这个解放前，是吧，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在应该说50年代60年代，那我们对这个革命的历程呢有一种特别的这种情怀，同时那个梁家河也是一个我们很多北京的这个知青在那里锻炼过这个地方， 是 我们哎这么多年变化了，那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这个梁家河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还有你像这个黄帝陵是咱们中华文明的鼻祖，就是说自从有了农业，自从有了这个社会组织体系，自从有了这个文字，从哪开始算起的，从皇帝这黄色这个黄这个帝王这个开始，后面才有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汉这一代一代才演变下来。那不管你看现在的海外侨胞也罢，还有这个游子啊在外的，你看到中国他一定要去祭拜这个黄帝陵，那是我们中华民族人文这个鼻祖， 所以这回咱们都去哈， 对这些地方都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壶口瀑布，黄河母亲河， 对， 它应该说那个是一个特别的这个地理结构啊，在那就是一下子给受狭窄了，那个现在当初那个骑摩托的那个叫柯树良曾经在那里穿越过， 对对对， 那会儿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了那里，我们也在这个冰冻之前吧看一下他这个壮观的这个气魄。 壶口瀑布啊，它跟别的地方的景色确实是不一样。 是， 它这个瀑布不是飞流直下3000尺那样的一个瀑布啊，它是非常壮观的一个，就是瀑布这个浪拍打着那个岸边啊，是那样很雄伟、很壮观的一个，很有气魄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呢，是陕西和山西的交界的一个地方啊，两省的文化相融合。那么在那个地方照相的时候呢，是比如说夫妻一块儿去啊，就是老太太骑到猫驴上面，然后穿一身这个老散的这个农民的这个衣服，然后老头呢也是扮一个放羊的这个羊官，拿一个这个羊鞭，然后老两口照一张照片，哎呀非常非常好， 可以去听一下什么什么郭兰英的那个陕北民歌、这个都能感受到那种气息。 对，像这回咱们宝塔山呢也肯定是要去的哈，这个宝塔山呢可以说站在那个塔顶上可以鸟瞰延安的整个地区，它是革命圣地延安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象征，也是去延安必到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回我们选择的一些景点呢也是大家非常难忘的，应该说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去几次，所以这个机会呢大家一定要抓住，不要错过啊。那么这次呢我们人员有限，只是组织4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来报名，咱们是免费的，所以咱们是先到先得，额满为止。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